好的啊，我现在呢有点时间了哈，也列了个大纲吧哈。我对这个催的事件吧，就是说，过去了解也很少啊，就是关注也很少。其实现在吧，我其实关注也不是特别多啊。就我现在啊，而且吧，就是更忙了吧啊。但是呢，我就是说我简单的转述一下啊，那位老师他跟我谈的，就是说我这个转述吧，也不一定能特别的准确，因为有些事情特别复杂，我可能就转述也转述的不清楚啊，可能吧，我就是基本上就转述他的一些，给我提供的信息吧，啊，包括他的一些观点，但是一些观点吧，我还是比较认同的啊。然后呢，就是说我也有可能也会加入自己的一些评论吧，然后呢，我也再说一下啊，就是说我们要判断一个事物啊，就是一件事物，它呢就是有三个层次啊。就是说，最基础的就是这个事实判断啊，然后中层的啊，或者说就是事理判断和这个高层的价值判断。当然，这个说有的人价值判断可能也比较基础吧。反正就是说，一般就是来说就是这三种判断啊。昨天那个目助人说了，就说这个事实判断吧，就是说特别困难啊，是吧？这也是特别困难，确实特别困难啊。然后呢？价值判断啊，比如说啊，毛派呀，他们怎么看啊？然后包括咱们这个自由派怎么看哈？但是这个事理判断实际上也很复杂，就是说它也可以分出很大的差异哈，因为对这个一件事的它这个道理啊、逻辑啊它整个的演变什么这些东西，其实也特别的复杂，所以说产生了特别巨大的这种差异。因为有的人，比如他特别有见识，和这个鼠目寸光的人判断起来，他就完全不同。反正就说吧，我只是分享我的这个一家之言啊，或者说就那老师一家之言啊。我本身呢就不是特别关注啊，但是我就说也有自己的看法了。当然就是说可能不成熟啊，所以一般很多事件吧，我就不是深度介入，我可能作为旁观者，我说我属于一种兼听则明啊，我会尽量的了解这些，比如事实啊，然后看看别人怎么判断这个他的事理的啊。当然这个价值判断一般都我的这比较完全固定了。然后吧，就那老师说，他是北京人嘛，哈、啊，他比崔还大几岁啊，所以说对崔的事好像也特别了解，因为他，也有就是他的这个社会关系啊，就非常广泛啊，特别特别广泛啊。他跟我说，比如说崔的他的父亲是什么人，好像就是说，北京的一个卫戍区的一个警卫师的政委吧，大概是一个开国的少将啊，就是说他这个。就哪个小学上学的，然后就考入了那个北京广播学院吧，好像，反正是说他可能就是说，有这个红色基因、红色情节什么的啊，这是他的一个家庭的背景。然后还说吧，就是北京广播学院，他们就这个文化课什么的啊，说他们注重什么技巧，然后他的文化课吧，就是说，因为来说，就是为了后来吧，他作为这个，他有点像公知性质了，那么他可能自己不承认，但是他就发挥了就这个作用，他的这个位置啊，或者是什么，他就有点这个性质了。但是他这个基本的文化素养啊，这些素养他是远远不够的哈，这个一会儿再说啊。然后后来就说吧，他做那个是在中央电视台吧，那个他做一个文字编辑吧，好像是，当时好像没有一个好的那个主持人。哎，反正就后来就是试他吧，就是让他上。那当时是一个试播啊，其实，反正吧，就是说，但我说的这个细节吧，是有点无关痛痒了。反正就是他那个是怎么作为这个实话实说的这个主持人的。反正后来吧，就是因缘巧合也是，特别偶然啊。反正就后来就挑上他了，然后他后来就发挥了，就是说那个就是说他的这个主持风格吧，就是不像那些比较严肃的啊，一板正经的那些了，他有点。活泼啊，就有点那个，还有点就是说，就说社会关注吧，啊，社会情怀吧，哈，反正就是做的挺好的，但是后来就压力越来越大了，后来就做不下去了，就是因为就是党的那个管制啊，就是不允许他啊碰触这些领域，然后我就说吧，就是说，崔这个人啊，他确实有正义感，啊，我命名为原始的正义感，啊，他叫原始的正义感，比如说彭德怀这种人，他就有原始正义感啊，但是你看他做的这些事儿啊，一会儿咱们再谈论啊。然后，就是说他后来吧，退出以后，从中央台退出以后，他好像做了一个叫，我的抗战吧，哈、啊，这个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反正就是说我那老师说吧，就是说他按理说啊，他这个什么空间是很大的可操作的空间，比如说党，哈、啊、说， 巴洛的抗战哈，你保持在一定比例，你保持在 40%、50%、60%、70%就行。好像我听到老师说，他说国军的比重相当小，可能只有 5% 或者 10% 哈，他觉得这个不好，就是说显示他一个红色的基因，红色的情节啊，对于可能他了解历史知识也比较少吧，可能应该是这个原因，反正这个不是特别重要，但是也体现了一个小方面。然后最那个什么的啊，最那个严重的一个问题，或者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他搞了这个重走长征路啊，重走长征路就显示了，就是说他这个红色基因吧，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深入骨髓的，就自我否定相当之难啊。关键是这个红色基因这个东西啊，就是说，他对他的这个整个思想啊，什么东西他都有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这个制约吧，或者说，反正是对他拥抱这个现代文明啊这些理念啊什么东西，他可能都起到一个很大的这个制约的作用啊。后来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他后来去做公益嘛哈、啊。做公益的话好像就是大概已经几十亿了。我听说就好像社会的捐助吧，当时好像就有人让他这个就是公布这个细节，就是你这个花销的细节啊，但是他就跟人怼起来，他就是不公布哈、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他当时是怎么回事，这个现在就是这个事实判断了，我也说不清楚。但老实说他当时就直接就怼人家，他就没有，就是说啊，人家说让你公布，你就其实不用人家说你就应该公布，对不对？就说你要有这个素养的话，你要有这个意识的话，你肯定你本身你就应该公布。哎，但是他不公布，而和人怼起来了哈。然后后来就是说转基因这个问题，转基因这个问题，那又体现了他的这个素养的问题了。就是说，有的人认为他把这个转基因问题，搞成一个话题，引发社会关注啊，就是说其实上它发挥了正面的作用。我说这个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在这个里边的做法就是相当的缺乏的素养，就是还是说他那个原始正义感，他那个做事啊，这个里边体现他这个人啊，他这个相当大的这种局限性和这种扭曲性，而且他造成了给这个无脑的民众啊，或者说一般的这个民众，煽动他们这个非理性的情绪，灌输这种类似阴谋论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真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就是说，它确实是一个公知的性质，但是呢，它又不具备一个正常的公知的这种基本的这种文明素养，在各方面的这个素养嘛，甚至道德品格、行事风格，它都不合格。就是说，它就发生一种错位啊。他是有原始正义感，就像彭德怀一样，他有原始正义感，但是他的这个品格和他的，尤其他的这个素养、理论素养，包括他这个文明素质，我觉得他是就是完全的这个缺乏。然后呢，后来就是说就是那个什么呢，代理保健品吧，反正就是这个问题，这个保健品这个问题嘛，按理说在中国的这个保健品那基本上都是有问题的。然后呢，他就代理了嘛，反正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他可能有特别就是不了解，或者说他怎么说呢，他反正就是这个行为反正就是不光明了，反正不太好啊。后来就是还搞那个什么电影大轰炸那个事哈、啊、那个事吧我也搞不清楚，反正老师给我说好长时间啊，反正说也是那些内幕，反正就也是里边也有批评他的一些做法啊。然后后来就是到了这个举报了，关键是这个举报了，就是说他这个举报的这个方法方式啊，就是特别有问题，你知道吧？他瞎举报啊，举报公司锤，然后说一举报了好500多个人啊，然后而且就是说，比如那个阴阳合同那个事吧，他哪来的那些合同啊？就说他那个合同可能就是大轰炸那些合同，可能他手里有这个东西。我就说吧，这个里边吧，他如果是一个好的公知的话，他在这个其中起的作用就是啊，在做人做事的时候，就是要灌输培养公民意识、权利意识啊，就文明的基本素养吧，就是提高民众的，就是等于一种变相的启蒙了。但是他在这个其中，他没有发挥这种启蒙的作用，反而把问题搞了一团糟啊！还包括你们这个合同，他真有，但是你这个合同是怎么来的？其实本身他就是你是一个。就是不能说非法吧，反正你这个很不正当的，实际上你这个东西本身就不能用，何况然后还有包括举报，他好像就是举报那个什么公司吧，我听说他直接把人名单就给扒下来，500多个人就全部偷税漏税啊。就是说这个里边咱们不说 就说这个到底透没透漏没漏，他本身他因为他缺乏这个法律的这些素养嘛，他这个啊就是说他在里边问题也特别大。 然后呢就是说那个就是说他说当时那个偷税漏税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偷税漏税，就是合理避税，比如说在那个新疆的一个口岸嘛，那里他就是定的特别低，然后他们都去上来去那个什么嘛，去那里开公司嘛，注册哈。然后就是说我们即使说恶法是法的话，关键是咱们的执法者他不认了，他恶法他自己也不遵守啊，恶法他也不遵守，他当时就不认了，让你补税就是补的，你以前是合理避税的，但现在他让你再补交上，你知道吧。这个就是你看就说啊，我们这个执法者啊，这是一方面，他们这个流氓行为就是特别流氓啊，然后呢还加强了这个监管控，甚至说这个盘剥，加重了这种盘剥，就说他们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这种东西啊怎么说呢，虽然说他们一定会坏，但是他这个反正是催吧，他发挥的这个作用 就也就是就很糟吧哈。就说这个上层这个他加强了这个盘剥和管控。然后呢就是这个社会下层，为什么那些毛主啊什么的都特别支持他，实际上他煽动的这种非理性情绪民粹情绪本来是有的，但是就我刚才说了嘛，他没有起到一个正常的良性的启蒙的意义，反而煽动了这些阴谋论呀、啊、就是说这些非理性情绪啊，包括这个原始的正义感，打土豪分田地这种不择手段啊，就是说这种小人伎俩啊，就是说反正他的这个行为里边就是啊反正义，什么反对程序正义啊，他是坚持一种原始正义，他的这个作为啊是极端的这个不正当啊不合理啊，就缺乏这个文明的素养啊。当然我这是我的这个一家之言吧，可能我的分析可能也不是特别好啊，大家也就是参考参考。 反正怎么说嘛，总体吧就他的这个作用嘛是让人警惕，我们就算是不去，我们就是说不去反对他的话，其实也要冷静的观察思考啊。反正总之我刚才说了吧，他作为这个社会的工资嘛，他确实是工资啊，他这个他至少虽然他自己不定位这样，但是他发挥的作用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看他就是起到了这个社会作用，我认为就是相当的一个恶性的吧，反正就不是特别良性。就是说如果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很合格的，就是文明素养高啊，就是正义感强啊，我觉得他在这个其中可能就会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但是呢就像彭德怀一样，我刚才说了啊，他以那样的方式啊就是说去实现他的正义啊，我觉得最后的结果啊是他个人也没有得到什么好报，给国家啊造成的这个伤害也非常之大。好了。先说到这儿吧，反正就说比如说加重了社会的这种非理性情绪啊，这个民众的这种反制倾向啊更强烈了啊，就是说包括这个反转那个里边，就是说他的这些做法里边就好多有时候带有反制倾向，你知道吧，他好像本人就是说就是说他的这些做法里边，就是说当然我刚才说了，就是我昨天那个谁跟我说了嘛，说我可能对他这个反转基因的问题啊了解不多，但是我也没有听到谁说的嘛，包括那个老师以前就跟我说过他这个反转基因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啊，认为他的里边的做法就是说你反也可以，但是你怎么反，就是你为什么反，或者你反的这个过程，就是你要具备一定的这个科学素养，你自身不懂你也找几个科学顾问啊来弄的，就审慎的来反，你不要就是凭情绪去反，你要审慎的去反啊，就说这样的话你才负责。 好了，先说这些吧哈，反正我就是刚才再强调一下，因为我就这些细节我也记不清楚，我也不太了解这个东西啊，我关注可能也不太够啊，仅供大家参考啊。好了，谢谢啊。 呀，那个邹明和，哎呀，说实话我都不想说了，真的，最早是在这个瓜哥群里面谈论过，因为我是不太参加就是网络聊天的，那个我一般只在一两个群里边看一下，那个那天在那个凡间群里边，就大家在议论小崔的时候讲到这个转基因问题的时候，我就在那边讲过，大概花了可能是一天半的时间吧，讲到小崔的这个转基因的问题， 到最后呢，啊，不过很多人赞同，但是到最后也有人给你贴一个标签，说你进行的是反智宣传，是我和那个烽火女生两个人，我们进行的是反智的这种宣传，我真的就是无语，因为网络上每一个人都是，就是，尤其是500个人的大群，就是什么人都有。包括你看现在这种网络也是什么人都有，我觉得每个人的认知和逻辑都是在这种啊聊天的过程中间，他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和解读过程中间，你才会去慢慢的去了解一个人的认知。我是不同意你说的那些几个话，第一个是你的那个文章，我昨天就反驳过了。你的那个文章真的就是可以说就是上半部分关于转基因的部分，因为下面我实在就不忍读下去了，我就没有办法读了。你上面呢就是大部分的材料，就是那些材料那些话，你看我昨天贴给你了，我用图片贴给你了，我还贴了一个新闻链接，就是那些话都是胡说八道，就是根本就是没有，还他用一个什么所谓的国内的什么理科生这样啊，就好像标榜自己所说的是正确的，但是他说的那些关于中国转基因的数据和现状都是错误的，他没有一个数据是对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在写材料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转文章的时候，应该多参考一下其他的文章。你看他那里边说啊，中国转基因很多的项目停产啊，很多项目停了，然后很多人才走了。但是你看那个下面的那个材料，中国出现大量的转基因，非法转基因，这些非法转基因怎么来的？对吧？这都是绿色和平组织查出来的呀，这不是我自己在这里瞎编的呀。你可以在网上，你就现在你还能查到，中国每年都会查到，就是大量的转基因产品，这样的非法转基因产品还都不是中国自己查出来的，都是绿色和平组织或者是世界什么其他的这种粮食部门啊，或者欧盟啊这些地方啊，你出口到那边的粮食不合格，然后退回来，然后你才知道这些是转基因。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因为现在转基因产品它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它也是很狡猾嘛，你仅凭外观，那以前是试纸测的，但现在试纸也不准了，必须上仪器才能测出来是否转基因。所以你在这种过程下，你每年有这么大量的非法的转基因的产品，然后你还就是说中国转基因是一个什么停掉的，或者说是一个昨天就像那个陆文说的，说中国转基因啊，说方舟子说的，说的是中国转基因是一个审批最严格的国家。我说那纯粹就是放屁，为什么啊？真的，我这个说话也是非常的粗俗和无理了。我真的是觉得就是拿这些人就是没有办法了。对呀，不是中国审批最严格，是世界审批最严格。如果你按照世界的这个审批程序，你中国确实是没有一个产品可以获得这个转基因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认证的。因为它必须要有什么，你动物实验，对吧？你这个土地实验多少多少年啊，你土地实验多少多少年，然后这个动物实验多少多少年，然后你再进行哺乳动物实验多少多少年，这么都加起来的话有20多年。你告诉我中国哪个转基因品种它可以等待20几年的。对吧，它全部是什么，全部是大干快上呀。我们你看为什么，就是中国，我就说了，中国到现在我们所有的药品企业没有一家药品通过美国 FDA 的认证，是什么原因？难道中国的难道这个就是美国 FDA 认证那么难吗？就是因为它有什么，它有一期二期三期的实验，那这个一期二期三期它是时间的累积，大概需要20-30年的时间，所以中国到现在没有一家药品企业通过美国 FDA 的认证。那你我们再来推一下吧，中国哪家转基因的产品或者转基因的技术在20几年开始就开始的，所以它可以获得这个认证，它能拿到这些批文吗？当然一些项目它是获得了成功，或者说申请了这个世界的这个通过，但是它还没有拿到这个种植的这个批文。所以这个种植它又是一个很麻烦的，因为它要进行土地实验。我那天就讲的嘛，其实转基因的安全它不仅仅说是我们食用的安全，第二还有一个土地的安全，第三还有一个国家行业的安全。土地的安全它是要做实验的，对吧？你和这个本土作物不是说我今天在美国的种子拿过来了，对吧？那个我觉得凤和女神有一句话就说得好，就是孟山都公司他无法买动这个美国的 FDA， 但是中国的农业部对于他来说是小菜一碟，是不是？那美国的种子，美国的这个转基因的大豆在美国种植是成功的，但是他到中国土地来他就是合格的嘛？那为什么我们中国土地就避免了这项实验呢，或者说不做这项实验呢？ 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做呢？难道说我们的这个土地就不需要安全吗？我们的国家行业就不需要安全吗？你们知道我们现在的主粮作物就是大豆、玉米，包括这个小麦的这些品种啊，包括这些蔬菜这些品种，农作物的这些品种，我们现在是60%到70%的这个种子现在集中在全国那个全球十大这个种子公司手里边，这不是国家行业的安全吗？对吧？你大豆的转基因的不错啊，大豆转基因确实是进来的时候非常的便宜，但是经过4年的耕种，那现在大豆转基因进到了中国4年以后，它的价格已经是乘以100%了。那你这个时候你还有什么价格的优势呢？中国其实是一个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国家，而且也是可以说是世界这个植物学家包括这博物学家的这些天堂，因为它可以发现很多植物的种子，对吧？像那个我就说了，新西兰的那猕猴桃，它其实就是从湖北带过去几棵树，然后种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品牌。但是我们现在有多少？就是新西兰就这个猕猴桃的整个的品种大概是54个吧，只有52个都在中国，只有2个，一个在日本，一个在尼泊尔。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凭借这些种子建立一个世界猕猴桃的研究中心。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技术，或者我们在科研上面我们就是没有外国那么强，但是我们有种子呀，我们有种子，我们就可以跟你怎么样一起开始科研合作，然后成果共享。如果我们连这些种子都丢了，我不知道我们国家这些农业还剩下什么。其实包括这些农作物，大概中国有48万种这样的一个种子资源，但是深度评价的只有2%。所以我们面临的就是很多的一些种子的灭绝，甚至是全境的这种灭绝。比方说你看那个莆田，尤其是广西云南这样生物风外这种丰富性的这种文章。所以我觉得就是它就是完全就是忽视了我们的这个农业的这种种子安全的这种问题。但是你说了呀，你说你对转基因刚才不懂，你完全不懂，你转的那篇文章，你看你刚才的谈话中间说了崔永年的那个转基因啊是一个什么弱智的，是一个什么不知道怎么样去反的啊，他可以有自己的科研团队，但是他很冲，他很笨，他很就是我说的是大概记得大概的意思啊，因为我是下午听的，当时也没有话说。我告诉你我的实际情况。在若干年前，我跟你一样同样的这种想法，我觉得崔永元对啊也非常的就是这个思维简单，因为是文科生嘛。我当时就是跟他的团队中间的人沟通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说崔老师这样那个反转，我说这个方向不对啊，对吧？这个有毒和没毒不应该是作为这个反转的这样的一个作为一个谈的这种条件，我们应该怎么反。然后那个前辈就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所有的人，他说我们这些人都是跟你一样吗？我们这些人的头脑都不如你吗？对吧？就是他的，就是他的原话的大概的意思。然后他就说了，我们说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度里，我们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我们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面临的风险，包括你说出去呢，你就是真的是一砖头拍死。你这种话能说吗？你说的这些反可以说吗？哎呀，我当时真的是脸红耳赤，我觉得我顿时就是无语，我就突然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们都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智慧的那个这种认知去评价别人的行为，因为我们不做，所以我们可以就是指头这样的去说别人。对啊，很多东西是确实不好说。所以我就在凡间群里那个跟他们讲的时候，我也说，我说这个话题无法进行下去。为什么？因为我进行下去一定是我输。就是有几点，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国人是始终不明白的。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转基因有毒和没毒的问题，我们讨论的是中国转和这个世界和这个欧美转的问题。就是在某国某地方转，它跟欧美转是完全不一样的。哪怕它就是欧美转，它又是什么？作为这个主苗作物，它不是作为它的主苗作物，而且它是，比方说棉花，对吧？欧美的转基因棉花它也有啊，但是它是间歇性的种植，对吧？它是在这个轮作种植，就是说我在这一片的这个转基因的棉花田中，我要留有几块那个非转基因的棉花，让这些棉铃虫有生活的空间。但是我们的转是什么？我们是新疆，是大片的这样的非转基因棉花。 那这种情况就是什么？你让棉铃虫，你让那个棉铃虫死了，但是盲村象出来了，对吧？而且他也死不了，那棉铃虫他也死不了。那么他在未来5到10年之内，那么这种会造是否会形成新的生态灾难，我们不知道，对吧？就像人与细菌的战斗一样。你现在啊，我们原来是青霉素或者青大霉素或者这些东西，那么现在已经用多少单位了啊？这个我不是专业，不好说，但是我就是举个例子。那形成的这种新的生态灾难来说，那是什么？那将来是中国是什么？所有的东西都是大干快上，没有人去评价，没有人去评价你人的安全，没有人去评价你土地的安全，哪个部门负责任呢？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大力的去提倡转基因，我就说了，那个转基因有毒和没毒，它是要有一个前提的，是要有监控。这个监控在谁的手里？监控透明嘛？它怎么转？你知不知道我们吃的是什么？你吃的是在小麦里转入了猪的基因，你都不知道。那到辩论最后，我肯定说啊，那你肯定要说的，你凭什么说在小麦里边转入了猪的基因啊？那你要说是哪家大学在什么地方做的呀？哎，我还真不能在群里说。但是如果私聊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在什么地方做了，他做到什么程度了。那这个时候你怎么评价他有毒和没毒？你相信中国的数据吗？你相信中国的数字吗？第二个，我也不同意你话语中间的那个评论，就是因为那个什么小崔他出自于什么红色革命家庭啊，所以他就有红色基因，他就有毛主这个什么什么的。我觉得你这种逻辑那真的那不就是新的这种基因论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每个人家庭的我们这个人类多少代来了，那从那个家庭出来的那就带有那个基因的，永远就无法反复无法那个脱白了，对不对？所以你这个推论，你这个逻辑，我觉得也是挺荒唐可笑的。第二个，我也不同意你话语中间的那个评论，就是因为那个什么小崔他出自于什么红色革命家庭啊，所以他就有红色基因，他就有毛主这个什么什么的。我觉得你这种逻辑那真的那不就是新的这种基因论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每个人家庭的我们这个人类多少代来了，那从那个家庭出来的那就带有那个基因的，永远就无法反复无法那个脱白了，对不对？所以你这个推论，你这个逻辑，我觉得也是挺荒唐可笑的。 我那个开篇吧，我就说了哈，我说这个我掌握的信息吧哈，那个主要是那个老师给我提供的哈，我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有些评论是这样的，然后说。我这看法吧，我刚说的是兼听则明，是用开放性的看法。你刚才说的这个转基因的问题，反转基因的这个问题吧，应该说是部分啊，就是说说服了我，就是说我感觉你这个说的有道理，或者说吹做的有道理，好，这个我承认。然后关于这个红色基因的问题啊，就是说它不是因为，这不是出生论，是因为它表现出来的那个做事的这个他做的这些事情哈。我认为可能有红色基因的问题，是这样的，比如说他不是这样的家庭出身的，但是他做了这样红色的事，那我只能说他可能就是说生活在那个年代里啊受影响了，我只能这样说，对不对？或者是教育啊的限制。还有呢，就是说我还再强调一下，什么转基因啊这些什么问题啊，我说我真的不明白啊，我那个甚至包括我说了这个事实判断啊也不是很清楚，我说这问题就是特别复杂。我就不是说反对他，我就说我还是说更愿意去冷静的观察吧，了解啊，就是说不做出这种盲目的判断啊。刚才你给我提供的这个信息，我觉得也特别重要，就在中国这个环境，它就比较特殊哈，所以说它这种反啊，就是相当的那个怎么说呢，艰难，然后采取特殊的手段吧哈、啊。我认为你这个说的确实，也说特别有启发吧啊。 啊，你刚才说的那个我的抗战里边，我记得你说了，我还因为你那个话语太多，我是下午听的，当时没有时间说，所以我现在说的，那个我的抗战里边，你说了他的那个国军部分非常少，国军部分少不是因为他拍的少呀，是因为他不能放呀，我不是一再的跟你讲吗？其实他的那个叫什么什么，你说他的什么合同啊，什么东西啊，我都不懂，你看我从来不插嘴。因为转基因这个项目呢，我是比较了解的，就是在2004年，因为东北大豆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土地危机嘛，就是东北的大豆危机嘛，当时在那个瞬间，就是中国东北嘛，80%的那个大豆品种全部都没有了。然后我们说实话，我们的农业专家就是在那个东北的土地上面，真的是60-70岁的专家，在那片土地上是内流满面，抱头痛哭，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就是 当你就是从事这项工作，你面临那种场景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就是你会非常的悲哀，知道吧？所以我面临切身的感受，我给你一组数字啊，就是49以后，我们就以那个49年为界限，然后我给你说一下中国这个农业品种的这样种子的丢失这样的一个数据。在49年前，我们的那个小麦啊的那个水稻，我们大概有14000多个品种，但我们现在只剩下400多个。我们那个时候，在那个江西啊，就是可以发现8-9种普通品种的这样的一个稻菌群，就是野生稻的稻菌群啊，不是说一种两种啊，8-9种。那么现在呢，只剩下3个。广西的野生稻呢是1342个。现在是目前只剩下了300多个。莆田的那个白荔枝是完全绝种的，你根本就是没有了。我刚才说了，我们有48万种的这个种子资源，但是我们深度评价只有2%。那你那个学那个历史的，你应该知道，那个宋代的那个，我们就是那个黄阿婆，哦不对哦，不是叫黄阿婆，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呢，但是你应该知道，就是跟那个黎族学那个纺织的，最后他因为是在黎族在海南学的纺织，最后就是回到了江浙地区，然后教这个江浙地区学这个纺织学种蚕，对吧？叫什么人呢、啊？我不知道了。但是我们现在，也就是说在宋代那个时候，我们有在海南我们有丰富的这个棉花资源，但是在70年代以后，在那个49年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的棉花资源，但是在70年代的时候，海南一颗棉花都没有了。什么原因？都是红头文件，所有这些种子的消失都是因为红头文件，对吧？大干快上，我们就大面积的品种，就是领导人手一挥说种什么就种什么，然后这些种子资源就都没了。海南那个地方曾经有过44个陆生稻的品种，但是现在只剩下2-3种了。所以袁隆平不是在那边找到一个原生稻吗？那你看他就有一个很伟大的发现。所以那个 Eric 在那个群里边胡搅蛮缠的说什么这个什么种子保护不要紧，对吧？种子保护未来在实验室里我基因留下来就可以了，我可以进行基因这个留下来，我未来就可以复制出来了，就纯粹的胡说八道。中国，但是我们现在世界就是连一个细胞都造不出来，难道说我们这个基因片段留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种子就给它复活吗？就是生物就可以给它复活吗？就是说还本世纪中叶就能完成了。最后在我的这个反驳之下，因为他就跟我讲，10年前它是一个合成细胞，合成细胞就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就等于是你有这个房子，我现在只是把你里边的家具换掉，对吧？那不能说是你制造的一个细胞，这是两个概念。然后在那个就是在我的反驳之下，最后说了啊，他说的这个本世纪中叶能够制造生命是一种畅想。哎呦，你不知道当时在那个里边说的时候，那群里边一片为他叫好的声音啊，艾瑞克很专业，艾瑞克很什么，哎呦，我当时真的是要呕吐了。我就觉得就是他作为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啊，他是因为什么加拿大的博士，对吧？他能够就是好像掌握了在这个家国做这个什么研医科的这个博士，难道他就能这个预测这个生物的这个最新的水平？难道他就能把这个合成细胞说成是制造细胞，然后他就能预测说本世纪中叶我现在这个基因片段留下来，我就能够随意的复造种子？我就说，那你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生物学家都可以回家了，可以下岗了。因为你为什么？因为你生物可以制造了。那个挪威呢还要建种子库干什么呢？对不对？英国的秋园他还要建那么多种子库干什么呢？我们这个昆明，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你要有这个，你哪怕没有知识，但是你要在这一系列数据包括这个生物多样性面前，你要有一个警惕。就是我们做转基因的时候，那个种子的保护，其实它原生态品种的保护，它是非常是什么，它是非常的那个苛刻的，而且它也是需要时间的。它不是说我到农民家里边去抓两把黄豆，然后我在那个装到瓶子里边，我就写一个东北黄豆37，我这个种子就保留下来了。错的，不是。我们首先要对这个品种进行植物的性状的分析，对吧？它的产量它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啊，就是等等一系列的数据，它的亩产量啊，它对这个周围气候的这个适应能力啊，这些东西你要写数据的，那你就要种啊。你种的时候，那你周围50亩的土地不允许出现同类的植物，因为它是什么？农民中间，我们就叫串花，在生物学上叫基因漂移。 所以你想要取得这个一万粒的种子，是没有什么3年到5年的时间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种子的保护它就是这么艰难。但是什么，我们有一些品种它必须保护下来，因为它现在你没有发现它的性状，对吧？你没有发现它可能产量不高啊，可能什么，但是它抗旱能力非常好，或者说它抗这个什么极端的严寒天气，抗寒品种特别好，你现在没有发现啊。但是我不管它现在是怎么样，我现在先把这个种子保留下来，对吧？那么我可以就是将来等我技术应用的时候，当我技术好的时候，我可以把它的抗寒基因，我可以把它的抗旱基因给提取出来。那我们现在首先不管做什么，我们要有这些种子呀。那这个种子的保护保存它是需要时间的呀。 那个你讲的好啊，我也比较信任你的人，然后信任你的这个专业能力哈。我说说我吧，就是说我呀、啊、对于比方说这个人类啊、社会啊、这个人文的这个方面，这个态度吧，比方政治方面，我是比较保守的哈。其实我对于这个人类的这个能力啊、科技啊这些方面，我也有一种保守的态度，就是我也不是特别信任啊。就是我感觉自然啊相当复杂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啊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我也持一种特别审慎保守的态度。啊，比如说有些人啊，就是比如说像以前发明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或者说你比如说那个什么东西哈，他们好像就比较盲目嘛，使用农药啊，当时嘛，或者是环境污染，当时有一种这种话，他已经能治啊，将来能治或者说就是比较信任人的理性，比较信任人的能力啊，比较信任就人类的这种科技进步。我不是，我没有这种，我没有，就说我吧，也不是纯粹文科生，你知道吧？因为我以前物理化都是相当厉害的，只不过就是因为后来吧，他必须要选择，你知道吗？他而且当时吧，因为我爱看书，所以说我就啊只能进文科了。因为我以前是第一年，比如说我是一个综合班的，然后第二年我就是理科班的啊，然后我化学考过100，然后物理也长期保持第一，那数学也长期保持第一。啊，后来就是因为吧，你看书看多了嘛，也都不大学了，然后就荒疏了。但是呢，我到我现在，比方说，我还借阅一些，科学家的传记啊，包括这些就是一些相关的一个科学书吧。虽然还是没时间看，就是说看的比较浅显，但是我可能这个思维上跟一般的文科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发现就是我就是思考历史问题啊，它的这个思维啊或者这个表现吧，它跟那个一般的文科是不一样。你们说我学那个经济学啊，当然我不是掌握那些什么数学那个手段，但是我理解经济学可能我就是说就入门很快吧，反正就是说一般也没什么大错。我感觉我的这个对经济的这个理解吧，好像也还可以，而且比较全面嘛，就还可以吧，反正好像还没出什么大问题。比如说像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状况，我这个自从我弄懂这个什么东西，现在大概说7、8年了，我一直没有怀疑过我这个结论，我到现在我都特别坚定，就现在事实正在验证我的这个判断吧。就我的判断，我感觉我从来都没有在这个大方向上没有错误过啊。可能我不太懂什么股市，但是我的能够结合政治啊，结合这些制度啊，结合这些方面，我还能啊做出一个基本的啊大致的这种判断。 我说实话呢，因为我自己工作和学习的关系，我对这些什么明星啊，包括中国的什么电视片，这些，包括他的节目，那天陆文说了他的微博，我都没有看过。哦，因为我很少关注国内的这些电视产品。那个我是什么，就是我只能说我知道的，因为转基因的这个呢，我是知道东北大豆的这些品种这些丢失的，那我当时也是参与了，我知道。然后呢，就是关于我的抗战那个，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那是因为我是在那个工作中间碰见的。我在江西赣州下面有一个信丰这样的一个属于赣州下面的小县城吧。啊，在一个乡村里边，人家就是崔永元的那个团队去拍的一个抗战老兵，这个就是国民党的抗战老兵。当时一个月只有多少钱呢？就是没有的，大概只有30多块钱。就是还是他们呼吁了，拍了片子以后，然后就是那个叫什么，我也不懂，反正农村什么无保护或者是什么，因为他这个本身就是腿残了嘛，然后呢又是参加的是国民党的抗战，就等于是这个国家也不承认，对吧？但是你想，这些都是那个真真切切的参加抗战的人，所以你看那些北京的人，他去出这些，这个也是崔永元的团队啊，然后去拍这些东西。 你说这些人他都是在电视台里，都是还是很有名，当时没有微信啊，我们当时还加了 QQ。 然后你想他在北京，说句不好听话，他可以就是随便的出去拍一个什么结婚场礼或者干什么，一天他可以拿两三千块钱的人民币，对吧？当时是一个小伙子，也是一个毕业的，他跟我讲。然后你看这些人放弃自己的这个休闲，这些休息的时间，跑到那些地方去拍自己的东西，拍了还不能放。所以我一再说的就是，为什么传媒大学给他做的这个口述历史那个研究中心而不是博物馆？如果他是博物馆的话，他就是免费开放，而且可以享受国家政策补贴。那研究中心只能在你大学里边做，你国家没有任何的补贴，没有任何补贴的情况下，他在这个以这个我的长征的名义，对吧？然后在那一路，就像我们说实话，我们在科研院所或者在国家部门工作的，你一定知道我们做什么项目的时候，你一定要写上在什么什么领导下啊，这个响应国家什么什么政策，响应国家什么什么宏观的号召，然后我们进行了什么什么研究。这是党八股啊，这是党的八股文啊。难道说就是因为我就是说重走长征路了，我走在长征上，然后就是说我是一个什么毛左，或者我是一个什么红色革命基因遗传，你看一看他在长征路上做了什么，对吧？你为什么就是，我就说了，我说中国国人的这个思维就这么，他就这么低嘛？他为什么不可以思考一下，或者去看一下小崔是怎么样重走长征路的？那为什么大家不去质问？就是在有医疗团队的情况下，当时是在社会上随机增了50个人，那只有坚持下来的只有7-8个人，而且是我就一再说了，是在有医疗团队的情况下。那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人不去质问呢？那当时红军在这个重走长征路的时候，你没有这么好的医疗条件啊，那当时到底牺牲了多少人，到底落下来多少人，这些人的命运现在是什么样子的？这社会上为什么没有这个问题的争论，对吧？为什么不去，我就说了，为什么我们不去争论你拍的那个口述历史，你拍的那些抗战片，那又不涉及国家机密，你为什么不能拿出来接受人民的检验？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你看网络所有的几大群里边都在争论这个崔是一个坏蛋，崔是一个极品，崔甚至和司马南相提并论，就是没有一个人提出来要看他的片子。 我再说一下啊，我开篇也说了，就是我对崔啊就不太了解，然后啊他以前嘛更没有兴趣。像我说的一些东西吧，比方说啊，这个事实判断啊是以那个老师为基础，然后事理判断呢啊加上我个人的，比方说他向左了啊，那老师说他向左了哈，好，我从根据他向左了我做出一个判断来，然后你现在证明他啊有可能他又向右了哈，那么我相信你说的是对的，那么我就根据他又有点向右了这个这种事情吧，这个事实吧，做出一个我的一个判断啊。我说的这个东西，我这个态度吧是比较开放性的啊。刚才你说的这个是很对的，就是说还是要全面的了解，就是说你看他那个重走长征路吧，就说我不知道，如果比较信任那个老师，关键是他可能也了解少吧，可能他的对吹吧可能也有些偏见吧，说这个重走长征路刺激了他的神经了啊。比如说那个崔吧，他是活在现在一个人物啊。假如说我们在说活在历史上的一个人物，比如就说孙中山，是吧？他对他的这种看法，对他的这个事实的了解啊，就是说大家都是有限的。然后比如说那些什么判断都不一致啊，就得出这个结论是那样的啊。但是呢，你看有人啊，就是深入的、全面的做出了一个研究，就是也花了好长时间。你看，就是他投入了这个大量的时间精力。啊，还就是说那个什么东西啊，他可能得出来一个结论啊，跟别人又不一样。但是呢，别人呢可能就是说，也是根据这些事实啊，但是呢，他啊这个结论呢又不一样啊。就但是呢，我说了，这个基础的他一定是要全面的、深入的啊去了解，就是说这些细节啊，就是说这些，就是说，就是这些，就是说这些基本的事实吧，啊，反正我觉得这个特别不容易啊，这个确实是特别不容易，因为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啊。 所以在一个没有自由的这个国度里边，每一个学科的研究实际上都是异常的艰难的，都是受这个体制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我想，生物科学也是如此，你的这个历史，像你这个历史科学也是如此。我记得应该是在去年吧，应该是在去年，那个就是北大还有那个国家图书馆里边的关于多少年到多少年的那个就是研究材料吧， 应该是关于抗战的这些研究材料就全部都被封存了，有一段时间就是都是不借了，那时候发文的，所以我感觉就是，所以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当代这个政权者的他的当权者，他想要书写什么样的历史，那么他就写什么样的历史。所以中国的这个历史研究也有很大的这种局限性。所以这种体制的不完善，它真的是体现在每个学科的这个研究的这个局限性上面。啊，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活在这个国度里边是忧郁的，是压抑的。如果是有一个责任感的人啊，在这个国度里边活着，那更是一种那个怎么说呢，是一种无比艰难的。就像这个小崔一样，你说他做的这些东西啊，在网上，我是比较同意木珠人的那篇文章，就是你没必要把他塑造成一个英雄，对吧？他就是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有性格的人，他就是这么真实的活着，就是为了自己的名誉权，为了自己的这个家庭而去战斗，这有什么错呢？我也搞不懂，就是大家反而把他批的就是。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为这个红色政权去说话了，或者说啊什么什么交了税了，就是为这个政权去添砖加瓦了，这个怎么样的，那就大家都不去交税了，都不去买税了，都不要工作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就是他的推论不知道怎么来，包括他的那个华盛顿大学的演讲，我是在那个 YouTube 上面看过的，我就非常你其实那个刚才那个邵鸿飞贴出来了，其实周明鹤你可以去看一下他在华盛顿大学的那个演讲。那他的这个演讲呢又被老杜批评了，老杜批评他的理由就是什么啊，他就在这个跑到西方去讲了这个民主和自由，那为什么他不能在国内讲呢？他讲这个东西讲这一段话有什么用呢？哎，所以我就觉得他的这个逻辑方向又怎么来，那跑到西方去讲，那在国内他也讲过，他也不是那一段去讲。如果他没有平时的这个底蕴，那你想那个孙立平啊、贺卫方这些人会去挺他吗？啊，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底蕴，他能够就特意的这个活到了这么多年了，然后跑到华盛顿去进行那样的一个演讲吗？这些东西你都是要长久的看的，你这不能说，那如果他跑到华盛顿大学演讲是没有用的，那么我们这些人就是在微信群里边成天就发威的人，那你不是又是键盘侠吗？你又能就是说为这个体制，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抛头颅洒热血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非常荒诞的。但是我可不敢在那边说，我觉得我也没有这个口才去跟大家去辩论，我也没有这样的精力和时间，我只是我可能在工作的闲暇的之余，有一阶段，比方有半小时，有20分钟啊，这样看一看，休息一下，可能会上网来看一看消息，然后能聊就聊几句。然后我可能这半小时以后我就没有时间了，我可能几个小时都不会看微信，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在一个群里边去长久的这样的去跟人家就一个话题进行辩论。啊，这个弄下来以后肯定是我输，而且在那个群里可能会被群殴，对吧？有些人就根本就没有逻辑的，他就是你看像我说的这些反转基因的这些数据，就是中国的这个农业品种的保存的问题，我说了这么多的数据，但是他说你是反制宣传，那你也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跟他辩论。 啊，好吧，那我也再补充一下，刚才我说了嘛，也。就是说不管崔他是什么人了哈、啊、就是说他啊就是说他就是说在一些做事的方法上，比方说啊也是又是根据我有些了解，比方说他这个关于这个合同啊，关于举报这个东西他有点不太合理不太正当啊，就感觉就是好像就是说缺乏那个什么吧，好像就是缺乏对基本的这个比方说这种就是说法治正义的这个程序正义他这种了解吧。然后我说看哪头它产生了这个结果啊，我感觉是很不好的。首先比如说是这个对于这个社会的所谓的政府吧，就是上层啊，就是它加重了这个管控和这个盘剥啊，就是说我认为这方面不好。然后尤其是对下一层，我觉得它产生了一个影响也不太好。感觉吧，就是它搅动了这个非理性情绪啊，这个反制倾向啊，我感觉它是起码加重了这一点哈、啊，就是说他本人的，比如你像他，你说他的这些事迹啊，这些意愿， 我感觉他做起来这些东西吧，好像就是说，就是说可能也与他自己的主观意愿产生了背离啊，也有可能是产生了背离，起码我觉得应该是他产生了一种背离啊。比方说他是内心可能真的追求民主自由，但是你看他产生这个功，这个结果啊，我感觉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民粹情绪啊，让这种啊，就是说就是说这个对于加强政府的这个盘剥和管控，我觉得他有点像那个意思哈。反正起码我认为他可能是一个催化剂啊，是一个那种性质的，我感觉就是说在这个方面好像影响不是特别好。对，我想起一个问题来了哈，就是说在应该开始吧，好像催他骂那个徐帆是破鞋啊，不是这个事情有没有？我记得好像是有，不知道是有没有啊。然后还有呢，又骂那个刘震云的女儿哈，虽然说我也讨厌这些人吧哈，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他不应该骂人家那个，就是徐帆是破鞋吧？不知道这个事实是不是清楚啊？反正我如果是事实清楚的话，我认为哈，就是说这个事情啊，就这个性质啊就比较严重了啊。然后又骂那个刘震云的女儿什么的啊，我认为这个也很不好啊，不知道你对这两个事情啊他有什么看法。 哎呀，那我觉得是高级黑，因为他这个是说什么呢，就是那个朝鲜这个是典型的，就是说在这种体制下的炊事幽默，我是这样理解的，我们也没有为他唱赞歌什么的。因为他说了这个朝鲜的那些情况，我们现在的而这种对照母地的情况是什么？是你既不姓色，你也不姓资，对吧？那社会主义的那些好处那些东西你没有，现在你资本主义的这些东西也没有。其实我觉得他是想说用朝鲜的这种实际情况，他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当然你要说我的表达理解错了，那我也没有办法，我反正是这样理解的。我可能就像你说的这个能力也不行，或者说这个理解能力不对错的，那也可能是我这样说了，我不争论啊，这只是我的这种理解，我就是看了朝鲜片子，我就是这样的理解。你说这个转基因产品的猖獗和转基因研究人员减少是可以同时存在的，这个我也不争论，对吧？那这个中国多少科研人员，然后多少人从事这个转基因产品的这个研究，那我也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统计材料，那我只能说我了解的这些。你可以看一下中国出现了多少转基因的非法转基因种植的种子，那你就是可以去推想一下这些种子是怎么来的，是吧？它不是农民生产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间接的材料，所以说仅供参考。我说了对这些话题不去争论不去辩论，我只是说我了解的，而且是新闻里边出来的那种实际的这种中国的这种转基因的种植资料，你可以给你参考一下。